观看比赛的人在伏龙翔天将无双勾月送出时，就已经能看出他要被轰到了哪里。身处局中的杜明恐怕反倒是所有人中最后一个察觉到状况的。不过普通观众虽然看在眼里，反应却没有那么快。职业选手就不一样了，看到无双勾月被这轰出的方向，先是一愣，很快就已经意识到这绝不是无意义的举动。再之后的情况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，一个起初并不见深的坑，要说这就限制住角色的行动，那是不存在的。如果杜明一开始就能察觉到这一点，如果选择斜向前移动，出坑闪过豪龙破军都是来得及的。但是很遗憾，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横身一动，顺势反击，结果就被身侧那一浅浅的一层山壁所阻。只这么一阻，机会尽失，再做应对已经来不及了。随后的豪龙破军连同伏龙翔天时的攻击效果，将无双勾月送得更深，至此可就再不是一个瞬间的阻碍。到此，杜明的无双勾月是被彻底夹在坑中，移动只有一个方向，攻击也只有一个方向，而这一个方向还不是所有技能都能施展。比如迎风一刀斩这一技能，虽然本就是直线向前的劈砍，可是无双勾月此时被山壁夹得死死的，根本没有空间摆出这一技能的发招动作，技能自然是施展不出。杜明输了。这一刻谁都敢做出如此赌性的判断，无法随意走位，无法随意施展技能，甚至连跳跃都完全无法施展。韩延柔就守在洞口，火舞流言早就跟着扎进来了，技能还需要吗？唐柔眼下就是让韩延柔使用普通攻击，杜明都完全没有办法让无双勾月闪避，在动作施展不开的情况下，攻击招架都成了幻想。韩延柔接下来的攻击那是百分百的命中，这让杜明更加无计可施，哪怕这时候他拥有几千几万个可以瞬间将自己移动出洞的技能，在这样被攻击连续命中的施展下，也根本没有机会可以施展，就这样倒下了。杜明比起第四轮被周泽楷不费一枪穿云一滴血击败的莫凡还要无奈，还要郁闷。莫凡至少还有可施展的空间，至少还能表现出他的企图，不管最后成没成功。但是杜明呢？他甚至连有点企图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在这样一个坑里被韩延柔一下又一下一直扎到死，狼狈至极。胜者星心唐柔，系统一丝不苟地宣布了胜利，现场的星心粉丝高兴了，又是叫啊又是跳的，轮回的粉丝们目瞪口呆。周泽楷一挑三的时候，他们一度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了，星心已经被击溃了，结果现在星心竟然又撵上来了。唐柔的韩延柔还有 73% 的生命，他就将以这样的姿态迎来轮回的最后一位选手，这种状况下，这场擂台赛最终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。怎么会这样？轮回粉丝们都有些回不过神来。周泽楷以一敌三，一枪穿云带着近半的生命面对星心倒数第二位的选手和角色时，所有人都觉得这已经是个无法逾越的差距。再然后有被追赶的感觉吗？好像并没有吧。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什么时候锁定胜局，结果忽然间就成了眼下的境地。忽然间轮回那无法逾越的优势居然就只剩下这么点了，100%对73%生命的优势。现场观众有些按捺不住了，这里是总决赛的总决胜局，是战队最需要支持和鼓励的时刻，但是这时轮回战队听到了嘘声。荣耀的魔鬼主场，轮回战队战无不胜的地方， 继上一轮轮回被星心摧毁了他们的赛季主场全胜记录后，这一轮星心让轮回战队在主场听到了嘘声。而就在不久之前，满场还是仿佛夺冠般的兴奋，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可见轮回粉丝此时的心理落差究竟有多大。场边的吕博远如坐针毡，从比赛席走出来的杜明听到这满场阵势也有些彷徨失措。第一顺位上阵的孙翔表现不过不失，周泽楷那更是无可挑剔，夺冠般的兴奋热度就是由他点燃的。但是自他之后呢，吕博远、杜明轮回由盛转衰，就是在他们二人出场的过程中，周泽楷被方睿击败下场，但就在那一战中，一枪穿云的生命损耗甚至还不如方睿的海无量。之后吕博远上，再之后杜明上，再到现在两人都已落败，他们两人一共竟然没能杀伤掉星星一整条生命。观众已经没有心思去品味过程，只是这结果，这已经让他们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底线。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，主队粉丝对主队发出了嘘声，这种罕见的场面终于是出现了。轮回粉丝不满，因为他们对几队有太高期待，但是职业选手们呢，他们立场更中立。不过相比之下，由星星这匹黑马掀翻已经连续两夺总冠军的轮回，会让他们觉得更有趣儿。星星从被远远甩开到突然把局面追到这种情况，连观看比赛更为理性的他们都感到兴奋，他们想看看局面会不会越发的有趣儿，会不会一挑三。终于轮到站在星星这边的人抱以这种期待了。周泽楷打了星星一个一挑三，现在唐柔还轮回一个一挑三，而且还是完全决胜的一挑三，还有什么是比这更美妙的吗？ 一挑三，一挑三， 现场的星星粉们已经喊起来了，这更加激怒了轮回粉，他们的嘘声更大，他们希望战队快些警醒起来。原本是他们一挑三造就的领先好局，现在被对手嚷嚷着一挑三，脸都要丢尽了。客队一挑三的呐喊中，几队不满的嘘声中，轮回战队的副队长江波涛站起来了，顶受着这双重的压力，他向场上走去。现场的嘘声顿时又小了许多，可见江波涛在轮回粉丝中有着相当的人望，连续两年入选全明星前十甚至前五，这背后支持者的数量绝对是庞大的。轮回粉丝对局面非常不满，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两位选手都已经败下阵来，此时眼见接下来将是他们的副队长出阵，轮回中的不少粉丝顿时又期待起来，嘘声顿时收敛了不少。虽如此，江波涛所承受的压力却不会减少半点。他很清楚，粉丝现在嘘声忽然小了，那是因为将最终的期待全部寄托在了他身上。如果他也没办法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，那么他下场时所要承受的嘘声恐怕远比之前还要澎湃得多。这一局不容有失。不只是粉丝的情绪，就是他们队伍的士气经受这样的打击，那对接下来要进行的团队赛也将极其不利，自己一定要想办法稳住大局。江波涛上场，他的举动并不太快，但也不太慢，他走向裁判完成报备，而后进入比赛席，一切都在不慌不忙有条不紊中进行，他在调整着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尽量平静，不去患得患失。角色载入，地图载入，擂台赛第九局也是决胜局终于打响。星星唐柔，角色韩嫣柔，生命 73%， 轮回江波涛，角色无浪，生命 100%。 韩嫣柔冲出， 就好像上一局上上局一样，不加思索，极其果断。这是唐柔的风格，他一贯都是如此的。可是现在恐怕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把唐柔想得这么纯粹。刚刚结束的那一局，神勇状态的杜明结果输得那么狼狈，不是败在操作上，更不是败在技巧，而是败在了算计上。而且这些算计还是那样的不动声色，状况发生前没有任何人提前察觉，这让对阵唐柔的人不得不多提防一些。场边的职业选手们早已经各自道了一声小心，只为日后与这位最佳新人可能的相遇。